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好，欢迎来到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你知道你不在这一个礼拜，你的老朋友柯文哲又出事了。 我看到了，我觉得我的老朋友柯文哲确实挺可爱的。 你觉得他说那个话，你其实感到意外吗？你在台湾采访过，你看过他的现场发言吗？对记者是吧？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柯文哲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他当时做的广告片就叫真柯文哲嘛， 嗯， 所以他说这个话真的是很真实。所以其实再加上有媒体就说，或者说他可能本身真的就有这个阿斯伯格综合症吧， 嗯， 然后这种病呢就是让人， 他是一种病吗？ 他是，但是有三个表现，第一个是社交困难，第二个是沟通困难，第三个是固执。我觉得这三点他都符合， 嗯，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经常是他没有办法准确的理解别人的意思，他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可能也真的是有一些欠缺，但是呢他说的话往往还真的是很真实的，因为这种人他不会绕弯子，只会直来直去。 好，说了半天哈，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后来在想说奇怪，后来在想亚洲的历史，四个华人地区，日本、台湾，那台湾像新加坡、香港跟中国是的，有发现被殖民越久果然越高级，还蛮丢脸的。是啊， 可以， 你说不能讲实话是吧？对啊，被殖民久不是什么坏事。你看到新加坡殖民最久，因为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它比大陆好嘛，我说文化卡去。 你是觉得真的这个是好事吗？ 不是啊，就是这个，这科学了，科学。我跟你讲，我去过越南，你知道，我也去过大陆。虽然越南人看起来很穷，但是我跟你讲，看到红灯要停，哦，看到绿灯可以走，走路靠右边，这个没有花20年训练不起来。 好，他这个口齿也不太清楚，而且讲话呢，语气我觉得有点轻佻。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被殖民的越久，你的这个国家就越好，你这个地区可能发展的越好， 文明程度也越高。 他就举了几个例子说，你看新加坡比香港 好 吧，香港比台湾好吧，台湾又 比 大陆 好 吧。然后旁边有一助手还提醒他，你确定你真的要这么说吗？他说怎么不能说实话吗？ 对， 他还举了大陆和越南做比较的例子，就说去到越南觉得那边的人似乎素质比大陆人高，就什么红灯啊也不会去闯啊，就他这个要20年你才能训练得起来。你看这话一出立马就引起巨大的风波。他接受的是一个美国杂志的采访，外交政策是吧？ 对。 但是他对媒体的这个态度也很奇怪，一开始就说媒体你是写错了，他是一个英文媒体采访，我当时不是这么说的，这是他最开始的态度。我们再来听一下。 他说接触近代文明越久，有没有整个社会文明化程度越深了，结果他怎么写到变成说被殖民越久，这个越文明，我天哪，这实在是。 好，这个他一开始不承认，但是没过两天， 对，他说是翻译错了。 没过两天，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外交政策公布出来的录音，一披露之后呢，就给他打了一巴掌。 有错就改嘛，哦，那我大概最近要被我的幕僚哦送上一个什么外交礼仪课，所以反正有错误就改了哦。那我们是。不会用这种隐藏避讳的态度来。 好，这个是柯文哲的一个态度，他肯认错这一点倒是挺好的，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市长他太不让人放心了，就这些他应该不应该成为媒体的焦点，但现在台湾媒体或者国际媒体或者大陆媒体就爱拿这个做文章，因为发现你这个性格你就是一个大嘴巴，所以我只要是守着你，我就一定不怕没新闻写。 对，但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要从这个病人的角度来看他的话，如果他真的是这个亚斯伯格综合症的这么一个患者的话，他说话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说话不会拐弯抹角，他可能不会用更可能更隐喻的这种修辞来说这句话，比如说之前那个黑洞说，可能他当时想到的他就直接说出来，但是如果换作是非病人，就 像我们可能我们不可能，除非我们特意要说这句话，否则我们不会随口而出，但是对他来说就真的会随口而出。 所以你觉得因为他是病人，所以咱们就对他应该宽容一点？ 对，如果说以病人的视角来看他的话当然如果以一个市长的视角来看他的话，可能他真的做的很多时候言论真的有所适当，但是就是关键是怎么看。就关于这个亚斯伯格综合症呢，这个病在病理学上的一种这个探究呢也是有争议的。最近好像我看到这个维基百科上说12年的时候美国把这种病取消了，把它归到了自闭症的一种这个一个分支里面去了。所以其实也这个在美国已经不单独承认这种病了。 嗯， 包括他举的例子 我觉得你把那个病的严重程度把它夸大了，用柯文哲的逻辑就说有病那就去治，你要是不因为得了这个病让你做不好市长那就不要做。我觉得根据他的有的时候他非常武断的一个逻辑就是这样。但是问题在于你说这个病到底台湾有多少人知道，或者说是不是所有人他都会用这个病来衡量他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由此你就可以对他抱以比一般的政客或者这些市长们官员们更大的宽容。我想这个逻辑是说不过去的。 对，这个逻辑可能是说不过去，但是这个病的确给他加了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假如他没有这个病，他可能跟台湾大陆台湾和大陆其他的一些政客都一样，就是说话都是打官腔的，说来说去都没有什么实话，你听到的永远都是那套什么当官的辞令、外交辞令等等，你听不到这么真实的一个人，他这么真实的一个想法的表现。恰恰就是因为柯文哲的直率和真实，让他在台北的选民当中赢得了这么多的选票。所以我觉得反而是给他加了分，然后大家又可以理解说他其实是一个病人，然后他有的时候说的太过分的话的话，那可能就可以用这个病当借口。那如果不是的话，这就变成他的优点了。 我觉得你说的就开始双重标准了，就一方面标准是拿一个病人的标准，所以这个病人他还有其他的好处呢，所以以一个病人的标准来说他已经是超出了一个病人的表现。那再一个呢，你就把一个市长的这个标准又跟其他的市长的标准又给不一样了。也是前提是因为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性格，所以你似乎他说什么样的话都可以接受。但是问题我想在考量一个市长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拿他的政绩来说话。你就像现在他差不多上任快两个月了吧，那两个月在台湾他到底做这个市长位置做得怎么样。我今天看中国时报他们就报道说台湾有几大弊案，就台北几大弊案他在查。他这个点倒是做得蛮好的，就是说我不要再搞在你们再搞什么搞关系啊，就是走后门那一套，也不要搞这种人情政治。你要是在财务方面财政方面是有问题的，那就必须得严惩。所以他这个就得罪了很多就所谓的黑道，那他都接到有一些的恐吓，似乎就是什么黑帮的这个恐吓。但这个你确实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反映他施政的一个特点，也是很干脆利落，不是拖泥带水和稀泥的那样的一个风格。但是你想，毕竟你作为市长，你干事儿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得去各种各样的场合，有的甚至是国际场合。所以你要是说不好一句话，或者你这些国际礼仪没有那么清楚明白的话，你就得学。你要是没学吧，你就这个面子还丢得挺大的。我不觉得你说我有错就改这表现的一种风度，他为什么你说我不会刻意的在我说话之前我想一想，就免得他会闹成更大的一场的风波。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风波，而且会显示作为一个台北，你如果号称你要打造一个国际化城市的话，你似乎显得这个市长在某些知识方面他是有点无知，我是觉得。所以这个层面我真的是觉得柯文哲你必须得好好的考量，或者你身边的团队你必须要时刻提醒他，你这个嘴有的时候他会给你加分，但有的时候会给你带来非常不必要的麻烦。也包括他的所谓的这个两国一致的这个说法。 对， 那大陆这边反应又很大，觉得你已经在突破九二共识，甚至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媒体像环球时报，当然你不要把环球时报的论断当作是代表大陆态度官方态度的一个报纸，但是它可以反映一种情绪，就是你如果做一些没有必要的冒犯人家底线的这个动作的话，我就觉得你是有点浪费了双方的这个时间。好，我们先暂时休息，今天等一会儿呢有好几位 行内的专家和这个资深的传媒人来跟我们讲一讲哈，就是柯文哲又开始闹出誓言风波，他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效应。那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呢，听到的是台湾著名的政论家南方硕老师来评点评点柯文哲这番誓言风波背后的故事。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那说到柯文哲这上任台北市长一个多月以来，其实他说错的话还不止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条，什么越殖民越高级，比如说他这个跟英国交通部长来交谈的时候，对方呢他是去台湾访问嘛，就给他送了一个怀表，然后柯文哲就说呢我没有戴表的习惯，他说我不知道收到这个表能够做什么，我可能呢会把它再转送给别人。由于呢这个怀表的外观呢很像个钟，他又说呢这好像又会触及就是我们东方人送钟的这个忌讳，所以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可能会把这个怀表转卖给收破铜烂铁的。这句话相当的失礼啊， 对，确实是 非常的失礼。你即使这么想的，拜托你也别说出来好吧。好，这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对自己团队的那个表现也是很有趣，因为他被他的团队中人社会局长叫许立民就被他请出去出席这个反暴力活动。因为这个反暴力活动吧，他现场就安排了一些环节，就是显得要与民同乐啊，就让他要跳舞，他就相当的不爽，他就说跳到一半他突然间说下次还有这种搞不清楚的安排我就唯你是问。他说不要搞的，还说了一个脏字，好像作秀，好像小丑一般，我不喜欢。那这个呢你就觉得好像似乎不希望跟别的政客一样哈，就是把往娱乐方向的这个发展他不喜欢。那接着呢他还说什么关于监听啊，关于这个有的工程到底开发他的一些看法啊，他体现他的工作作风就是要很快。他说啊这个监听我是建议用登记制，就是要先斩后奏。你说这个话说出来，你可能如果从效果论上来看哈，他可能会比你之前的，就是他为什么要讲监听，他是因为嫌破案太慢，所以呢就要监听这个东西，它可以加快它的破案的速度。但是呢依法监听啊你是要先申请的，他说以后你就是先斩后奏，他就像开刀一样，有的时候病人快死了，难道你还要等家属签开刀同意书吗？所以你这话一出来，你就觉得这个市长他似乎是要出来破坏规矩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分裂，有对他又爱又恨。可能如果我作为我是台北市民的话， 我觉得是不破不立，可能你很多陈旧的规矩确实需要这么一个市长才把他，我不是特别的热爱柯文哲，但是我觉得他的很多做法就是迎合了现在很多人对这种陈旧的政治体制的这么一种看法。比如说你如果打个比喻，柯文哲可能是一把利刃，那他在这个一下子把你捅死的时候，可能他平常他这个利刃因为太锋利了也会划到你，但是呢之前的老的政治体系和政治人物，他们可能就是一把钝的锤子，他们在真的要到那个点的时候需要锤好久才能锤到，但平常他也不会把你刮花或者弄伤。所以真的就像你说的又爱又恨。你就我忽然想到了最近范冰冰说的一句话，就是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所以你要想让这个政治环境有所改善，可能你确实要带来这些要承受这些变革带来的一些阵痛。 嗯哼，就可能方式方法上我觉得还是得注意一点。 对， 就最主要的你还是首先得管住你的嘴，你别让你的政策还没出门就被大家找到一顿的把柄哈。好，那我们马上来听听南方硕老师是怎么来回应这个柯文哲的誓言风波。 对柯文哲这个人， 我们要用另外的想法来想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有雅斯伯格症的一个患者，雅斯伯格症又有人说他是学者病，又有人说他是书呆子，就说他们的脑筋长得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你知道。譬如说牛顿也是一个理论上是雅斯伯格症的人呢、啊。牛顿不是有一个最大的笑话吗？他有两只狗，雇两只狗开两个门，大狗走大门，小狗走小门。他们的逻辑通不通？在他们的脑袋里面是通的，他们的逻辑就是跟一般的常识就是有点违背。那这个柯文哲他也是雅斯伯格症，那雅斯伯格型的人呢、啊，他们的脑筋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常常讲错话。然后他有他的自己的独特的思考逻辑，他说两国一致，台湾的人认为他讲得很好啊，可是他这个所谓的殖民论真正的意思自己解释了，就是说跟外国 接近现代文明，他是说 对现代文明，所以他真正意思是这个意思，可是他的脑筋的转的速度太快了，你知道吧。 嗯，听上去您对他的这些言论您是抱着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哈，但是可能其他人审视他的时候他是以市长的这个标准去衡量他，就会觉得你处在这个位子上你说这样的话似乎不太合适。 所以尽管柯文哲被很多人骂得很厉害，可是他声望一点都没有掉，所以我觉得就对他这种人我们要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评论他，就是他讲的话道理对不对，好像对哦，因为他道理好像对，只是表达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你就在他这种小地方大做文章好像搞过头了。所以我认为就是很多蓝色的媒体，比如说特别是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那个联合报啊，在这几点上特别天天在咬他，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嗯， 就是你是不是要看他的整个脉络，他整个思维逻辑，他的逻辑是不是通的？假如是通的话，小问题不必大做文章。而且雅斯伯格症的人呢，有个特别的优点，他发现错了以后，他立刻就承认错了。 那他的这番言论，您觉得逻辑是通的吗？ 在他的逻辑，我认为是通的。他认为两岸就是要两国一致，这个话，我想多数台湾人是同意的，就是两岸之间应该在民主和平的架构下慢慢走到一起去，所以他的两国一致论是通的。然后他那个殖民说在某个意义上也没有太离谱，你知道现在也是有很多国家特别是英国人在说殖民现代性嘛，英国人一直说英国是一个进步的帝国啊，这个逻辑通不通？好像通。所以为什么新加坡香港都是被英国管过的、啊、也好像都蛮进步的。然后我们不要去扯那个另外很多殖民帝国乱搞的，像法国西班牙就是乱搞的，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讲得通，好像。 嗯哼，那你怎么看大陆那边的反应，尤其是两国一致跑出来之后，国台办他们是在二号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批评。 对， 那其实他作为市长讲出来这番话他必须要承担一定的政治方面的风险甚至是后果。 是呀，那环球时报也骂他了。 嗯嗯， 然后反正他就是讲我们不必理他嘛。对，这个 但环球时报可能他仅仅是一份报纸，他不代表官方态度，但是国台办不可以轻视他。 我认为对于很多问题官方媒体他立刻会做出反应来的，表示他不太喜欢这个东西，可是他会不会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比如说武力攻打啊，然后叫孤立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种事情恐怕要分开来谈。就是台湾有人有任何人你谈到那个比如说稍微有一点独派色彩的话，那个北京一定是反应很强烈的，可是北京会怎么样吗？我认为不会怎么样，因为北京现在也很清楚北京要表达他的立场，可是在手段上我觉得北京也已经很缓和了，北京已经很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北京做对他的话做出很强的反应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北京会怎么样？我认为不会。对， 好，南方硕老师的这个逻辑哈，跟春雨的很类似，就觉得 因为他是一个病人，所以呢咱们得处处宽容他。而且觉得这个市长吧，你看他有这个病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肯认错，这个也是值得鼓励的。那当然你说到他的抛出的这个两国一致论，大陆当然不高兴，但是南方硕老师的逻辑也很有趣，他觉得你让他不高兴吧，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是吧、 嗯、 他也不会说要孤立我们或者武力打我们，那就让他不高兴去吧，我该说还是说，而且你要容忍这种有点独派的不一样的声音。 对，但其实你仔细来研究他柯文哲提的这个两国一致，其实就是把一国两制反过来的。我们常说一国两制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嘛、 嗯、哼， 他这个说法我们暂且不谈是不是两国，因为也有这个学者事后把这个说法修正了一下，说如果叫两岸一致更合适。那如果两岸的话，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那他两岸要想统一的话有一个前提，包括这之前国民党写的国统纲领也是这么写的，说大陆要变成一个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国家，然后两岸在这个政治制度和文化程度上趋同之后慢慢就走到一起了。所以这个两国或者两岸一致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大陆要先变成民主自由，台湾呢现在是民主自由的，你现在把台湾统一了变成大陆那种体制，其实对大陆没好处，不如让它民主自由着做一个示范，等大陆有一天民主自由了，我们慢慢自己就走到一起去了。所以这个其实两岸一致论是这么一个意思。他也说了，其实中国共产党很多时候他的执政也是有点可取的，有很多执政的政策是非常好的，比国民党之前做的要好，而且他也把中国共产党认为是客户而不是认为是敌人，所以我们要接待好客户，让客户满意，更要说服客户，其实让我们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挺好的，你不要着急去把它统一起来。所以你看他这个话是基于现实的，但问题是呢的确实践起来有点难，而且他用词确实用的不好。如果他真的就像学者说的是用两岸这个词儿，也许可能大陆会觉得柯文哲可能跟传统意义上的民进党的那些独派不一样，他可能是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肯定底线还是要统一的。 嗯哼，但是那、啊、底线是要统一吗？我觉得他这么说意思就是看得到的将来是统一不了的。 对, 对, 对， 我反倒觉得他说的这个，他其实是想依靠社会价值，就所谓的普世价值，来让两边是自然的走到一起，而不是用一种强制的或者一方不太愿意的这个方式去强行的进行， 就像结婚一样， 所谓的统一。当然这个道理可能很多台湾人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就像刚才南方硕老师也提到，关键就是说你大陆听了不高兴，或者在这个时间点听了不高兴，或者说我听你这么说我也不高兴，说什么共产党是客户，就是你听上去会觉得很糙，就是这个人他是完全不经过任何的修饰和打磨的一种辞令。但是还是我的一个观点哈、啊，我觉得他既然已经是作为一个 市长， 尤其是台湾的这个首府的市长，你说出来的话，你不是以一个素人的标准来衡量你了，不是以一个医生的标准来衡量你，也动不动你不要拿你以前当医生的这个例子来进行比较，你真的是认为管一个城市跟当一个医生跟一个病人开刀是一样的吗？我相信很多时候你还真是不一样。所以呢你发现台湾的这个市民的这个态度也很有意思，反倒是他闹出来这么多的失言的风波之后，他的支持率他其实并没有下降， 对， 就是还是处在一个老百姓可以容忍、公众可以容忍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我对这个我也是怀着很大的这个好奇心和疑问哈，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 而且其实在这个之后，因为大陆不是有媒体在批他们，反而台湾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说这个两国一致论从一开始确实就是错的，因为我们就不应该提两国，我们就是中国，中华民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我们就不应该说对面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合法的政权。 越来越放肆了。 对，所以你就看其实台湾反而抛出了这种论调，而且还有学者写了一篇特别长的论文来论证这个事情，我刚才也读了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台湾他们也 谁写的 是台湾国立空中大学的一个教授，是台湾陆委会的一个顾问还是 嗯哼， 对，他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就说其实柯文哲这个话吧，他就应该从一开始就改成说这个是一国一制，然后就应该是让我们去同化大陆而不应该说是两国一制。 好，这个确实我们听到台湾非常多元的声音哈，那当然你同不同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想法，但问题就在于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就是搞明白为什么台湾有很多人他是抱着这样一个想法的。柯文哲他说出越殖民 越高级这样的一番言论，到底在他的这些所谓的观点当中，他又是不是第一次抛出来？过去有没有哪些迹象就让这次他说的话似乎觉得不那么意外，因为他之前就是这么想的。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嘉宾，他是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他在台湾采访过很多很多次，根据他的这个经历啊，他在现场就听到过柯文哲说出类似的话。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听听马军的分享。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立刻来把马军连到线上。马军你好。 樊素好，春雨好。 嗯，好。刚才我们也聊了很长时间哈，就说到柯文哲的这个失言风波。那你是不是在台湾采访的时候是亲身听到过他讲类似的话？ 对，其实他所谓的这个殖民论的这一段呢，他是全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台湾人呢，他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大陆过去的记者嘛，他就跟我讲，他说，为什么台湾人会有这样比较拧巴的，或者这样比较矛盾的、比较冲突的，大陆人不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认同，是因为呢，台湾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殖民，比如说他会认为之前所有的。这个外来的统治者都是殖民历史，比如说西班牙、荷兰、清朝、明政，这个包括日本，甚至包括现在的国民党，他认为都是殖民。但是这些殖民呢，让台湾人一代又一代的要否定掉自己以前的那段历史才能活下来。比如说日本来的时候，我就要否认我自己是清朝人，我这样才能在日本统治的时候比较好的活下来。国民党来了之后呢，我就要否定掉自己是之前的日本人。所以我这样可能在国民党时期活得比较好。他说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冲突之下呢，台湾人开始有了自己啊要出头天啊，自己要当家做主啊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是他的一个意思，就是不断的殖民给台湾的这种认同啊带来一种很大的颠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殖民先进论，他认为在很多台湾人看来这样是有一些道理的。比如说咱们不管是大陆的游客过去，还是香港的朋友去台湾，总觉得台湾保留了非常多中华文化里面温良恭俭让这样的好的中华的文化在台湾。但是呢，在柯文哲这些人看来呢，其实不是，他们认为这些东西留下来的是日本人留下来的。这些先进的文化，这种有礼貌讲道理，说话很声音很小，然后很有秩序，他们认为这个是日本人当年殖民的时候留下来的。反而国民党没有留下来很多，因为我们知道1945年开始到1949年这段时间，国民党去台湾的呢，这个怎么说，就是残兵败将为主。这些人带给台湾的那种文明上的冲击呢，反而没有说之前日本留下来那么多，所以他会有一个，不管是怀念日本也好啊，怀念皇族也好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也是。台湾不少人是这样想的，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怪不得现在就开始骂柯文哲，说他是皇民，是吧？而且说， 但是呢，这个是很有趣，就是，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像台北这样的地方，他对这个东西已经不太感兴趣了。 对哪个东西不太感兴趣？ 对这个皇民啊这种身份，以前不太感兴趣了，因为皇民呢是国民党认为这个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国民党刚到台湾之后嘛，说你是这个你会讲日语啊，你对日本非常的亲近，他会认为你是这个亲日派的，所以呢对这些人会有一些一定的打压，给你贴上一个皇民的标签。所以呢就连胜文阵营可能会在这方面给柯文哲贴这样一个标签，但是现在的台湾年轻人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了。我们不要说日本给台湾留下来的这些影响，现在就是本省外省，这个在陈水扁时期是非常冲突的两个族群，但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就是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本省投民进党，外省投国民党，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至少在统计学上 这两个东西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了。 嗯，就是说政治光谱已经不是靠这个来划分了，可能直接的是因为价值观的这个差异。 对，价值观啊，历史观啊，或者是干脆就是阶级。 嗯，但是现在柯文哲他的连番失言哈，我是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必要。有的时候确实他有一种失礼。那当然，你如果是从学术层面你给他抠的话，那一定可以搬出一大堆的道理，就是告诉你说，你说这句越殖民越高级是多么的显得历史知识的匮乏，甚至是无知。但是问题在于，在台湾的现在的这种媒体反应上，你又会觉得这是很轻而易举可以驳倒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大家怎么还是喜欢每天去炒这个新闻？而且不光是台湾，你看在大陆这边也一直在炒。 好玩啊，这个说呢，就是台湾的媒体生态啊非常有趣。 嗯， 比如说我是台湾电视台的一个记者，我的任务就是跑市政府这趟线。柯文哲开会呢，他现在对媒体呢也不是特别的信任，有很多的政策的会议呢他不让记者进来。那记者，我今天出来一天，我总要有一些东西回去跟我的老板、跟我的上级交差，那怎么办呢？我只能拍一些柯文哲这样的新闻，这种又说错话了，又大嘴巴了，而且这种东西搞不好收视率比单纯的讲公共政策还要高。 嗯， 所以呢，台湾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比如说柯文哲今天一天都在开会，或者今天一天都在其他地方，我没有跑怎么办？那这些记者全都去堵柯文哲的太太，或者去新竹去堵柯文哲的爸爸妈妈。 嗯， 曾经把柯文哲的太太和他的妈妈堵的都委屈的哭掉，说为什么柯文哲当市长，这些记者在我家门口待一天，我出来倒个垃圾，我出来买个菜也要被记者问，被记者怎么样，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这个也是台湾媒体生态的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柯文哲是大嘴巴，所以呢就不断的强化这样的印象，都希望没事儿，还希望能够从柯文哲身上找点事儿出来，更何况他自己真的有的时候会比较失言。 嗯嗯，刚才我跟春雨两个人在那儿争论哈，就是因为也是南方硕老师他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因为他是有这个亚斯的伯格症，所以对这种人我们似乎要格外的这个宽容。似乎天才跟疯子之间他也就是一线之差，而且他的这种人格型的人他是有很多的优点。那你觉得在台湾社会大家真的会因为他可能是有这种病症的，所以对于他某些失言会抱以更大的宽容吗？那再一个就是他说完这些失言之后哈，他的这个支持率是真的一直居高不下吗？ 对，就是亚斯伯格症呢，柯文哲自己讲啊，这个用一个大陆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这个是一个很傲娇的说法。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患有亚斯伯格症的。因为我们看历史上得亚斯伯格症的 人，牛顿啊，贝多芬啊， 牛顿、 嗯、 爱因斯坦啊， 对， 都是这样的高智商的人才去得亚斯伯格症。 嗯、 就这个病症呢，其实虽然是一个生理和精神上的一种疾病，但是呢，更多的是一种高智商的人和这个世界看上去格格不入，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能够游走的非常这个顺滑的这些人，才有讲的难听一点，才有资格得这样的病。所以柯文哲讲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很骄傲的心态在里面，就我智商高啊， 嗯， 我聪明啊，我是这个很精英啊。 对，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真的不会反感吗？你说？ 一般人来说，我这样讲吧，就是可能比较熟悉台湾政治生态的人呢，都知道台湾有一个政论节目叫做《全民大闷锅》。 嗯嗯嗯， 就是一个政治模仿秀的一个节目。为什么？因为政治人物都往往比较闷、比较沉闷。我们看国民党的这些官员呢，都是博士，都是世家，所以他们就有那个架子端在那儿嘛。我们看连战连爷爷， 嗯嗯， 对吧？看宋楚瑜，看马英九，看哪怕是这个军人家庭出来的郝龙斌， 嗯， 他也是有一个架子，温良恭俭让的那个架子端在那儿。所以呢，像陈水扁啊，像柯文哲这样的人呢，就大家比较欢迎。就是没有政坛上没有这样的人的时候，大家只能在通过娱乐明星对政治人物的夸张的模仿上得到这种快感。那难得出来一个柯文哲，出来一个陈水扁这样的一个本尊，根本都不用夸张，他就已经很有趣、很有料、很好玩的一个人，大家可能对他的关注可能就比较大。 嗯， 真正的台北市民可能关注的还是柯文哲的一些具体的施政、具体的一些政策行为，但是呢，台湾的电视台是全岛都会看到的。我作为一个台南人，我作为一个高雄人，我作为一个屏东人，我可能每天看看柯文哲在那边讲一些比较绿的话，讲一些冲击大陆的话，可能就爽爽就够了，因为他又不管他又管不到我。台北市民呢，台北又是一个很有趣的城市，台北市是不需要市长的。 啊， 因为相关的法令、相关的公共建设、相关的一些东西基本上已经完善了。你像柯文哲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政绩是拆了一个公交车站， 嗯， 也是拆了一个公交车站，这个就已经成为他最大的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就可见，对台北是一个不需要市长的地方，所以他只要天天这样讲的让大家爽，他可能支持率就高。但是这个支持率高里面有多少人是台北人支持他，就不一定了。搞不好民调会问到我南部来，我就觉得很爽啊，我喜欢， 嗯， 他支持率就上去了。 就是说着说的，我觉得他像一个娱乐人物似的，是吧？他是负责要娱乐大众，让你们看着过瘾就行了。但是说句实在话，他的这个施政，我看今天早上台湾的新闻就说他要查那几大弊案嘛，得罪了一些黑帮，就有的黑帮要去给他人身恐吓。所以这个他施政方面，现在过去一个多月了，他到底做得怎么样？ 大家呢都说柯文哲是一个政治素人。其实我在柯文哲宣布参选的时候，我就说柯文哲绝对不是政治素人。他和民进党里面各个派系的游走和这些人的保持一个等距离外交，和蔡英文和扁系和台独基本教义派这些人的关系打的是非常圆润的，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有他这样的政治手腕的。 嗯， 所以他在政治上是绝对不是素人，而且他的选举呢有像姚立明这样的政坛老将给他操盘，包括有一些神秘团队在互联网上给他去进行一些网军的一些操作，一些水军的操作，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政治手段。所以他不是政治素人，他是什么素人？他是行政素人。 哦， 他完全没有行政上的执行上的一些具体公共政策上的这些东西，他几乎完全不懂。因为像台北这样大的都市，你改一个任何一个法案或者任何一个小的政策，你会到触及到非常多的利益。 嗯， 黑道的利益你能不能摆平？白道的利益你能不能摆平？你可能做任何一个事情，你可能就得罪一个公民团体，或者得罪具体的某一部分、某一个地区的民众。这些东西你怎么给他补偿？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细的行政方面的考虑。柯文哲在这方面几乎没有能力。 嗯，好，明白了。 所以接下来他会有非常多的 麻烦， 这方面的批评会出来，麻烦。 对，好嘞，谢谢马军今天跟我们的在线聊天哈，谢谢你，拜拜。 好，拜拜。 好，你觉得听马军说完，我似乎我们前面纠结于他的什么礼仪啊，什么失言啊，好像都不是重点，是吧？关键还是看你的政策能不能出门，出了门之外，会不会真的有黑道他就把你干了。 对，我觉得之前的政客可能都是方方正正的豆腐块，然后呢柯文哲是个臭豆腐，大家可能好久没吃到过臭豆腐了，忽然吃一口觉得还挺香的，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这个臭豆腐真是丑，下次还是不要碰了。我觉得马军老师可能就会觉得柯文哲真的在政策方面他可能真的是一个白痴，像这个黑道这么多人没动，为什么他来动了？可能确实出政绩了，但是之后可能带来的麻烦也不小， 但是也得动。你说不管有多大的麻烦，可能也只有他那样的性格的人他才敢动， 所以说不破不立嘛，但是破了之后能不能立还是另外一回事。 好，那我们先休息吧。最后我还是比较奇怪哈，我说为什么台湾人对于日治的时期会有这么多的一种怀念之情，那这种感情又是从何而来？我们等会儿呢请到的这位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陈晓冲教授，他可以说是国内研究日本殖民时期相当权威的一位资深的专家，我们等会儿来听听他的看法，稍后见。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如果你要细究这个学理的话，就说什么越殖民越高级，当然你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比如说你殖民所谓的这个现代化，你是不是主动的还是一种被动的，你现代化配合的是不是你宗主国的一个发展的战略，那是不是其实你在享受它带来的一种所谓现代文明的时候，其实也在遭受到一种所谓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那当然这些结论可能我们很容易能够想到，但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实例 立，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日治时期，是吧？那我们接着呢，就来听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陈晓冲教授的分析。那首先也是请教陶他，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的台湾人，他们会有着这种日治时期的怀念的感情，是从何而来的这样的情绪？ 我想这可能有几个原因吧，一个是本身台湾光复之后有关这个对日据时期的，当时虽然有个去殖民化跟再中国化的运动，但是对殖民残余或者说殖民的余毒实际上肃清的还不是很彻底，这是一个。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当时接受的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属于在中国大陆属于被推翻的一个腐败的政府，所以台湾人迎来的接收台湾的祖国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上腐败的一个政权。 嗯， 那么他到台湾之后他所实施的一些政策可能引起了台湾人民的一定程度的反感，所以虽然有这么一种原因在里面嘛，所以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好像新来的还不如旧的，有这么一种错觉。 这其实只是一种错觉。 对对对， 嗯， 那有些人就把那个祖国跟政府混淆起来了，因为腐败的政府不代表祖国，它只代表一个政权而已。 嗯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也是各个殖民地或者说近现代历史上有一些论调，那就是所谓的殖民统治有功论。 嗯。 认为说殖民统治打破了旧的那种封建的。或者说半殖民地的那种社会的那个落后的一个秩序或者落后的一个经济，带来一些当代的一些现代化的东西，但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概念上的一种错误。 怎么说？ 因为殖民地虽然说带来了一些近代的，比如说近代的一些文化或者说科学技术，但是这个只是它的一个客观的效果，但殖民统治的主观的意愿或者他统治的根本的现实呢，实际上还是为了掠夺殖民地的资源。 嗯， 而殖民地的人民是属于被压迫跟被殖民跟被剥夺的一群人。 嗯， 是他们的所谓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近代化，而近代化当中的最主要的一些成果是被殖民者所占取的。 嗯，您能举几个例子吗？就比如说日本他在殖民台湾期间，现在台湾人他很容易记起来的就是他们所做的最基础的工业建设和他的官僚制度移植到台湾，但是可能对于他的恶果他们并不会印象那么深刻。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你比如说台湾近些年来比较热门的或者说纪念日本的一个水利工程师八田雨一，他所进行的一个嘉南大圳的一个建设工作。当然嘉南大圳的建设工作是给台湾的那个嘉南平原带来了一些水利灌溉的便利以及产量的提高等等，但是嘉南大圳这本身它实际上是一个殖民的一个水利工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配合殖民者对台湾米塘的一个掠夺和设计出来的，因为通过嘉南大圳的一个建设，然后日本殖民者实施所谓的一个作物的三年轮作制，也就是强制迫使利用嘉南大圳这种水利资源的农民来根据殖民者的规划来进行一个米跟塘或者说稻米跟甘蔗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分配，强迫你必须三年种甘蔗三年种稻米，而人民实际上他失去了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自主权，就被日本殖民者根据他的一个殖民统治或者殖民地经济的需要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被强制的实施三年轮作制。 嗯， 他就没有办法根据市场的需要或者市场的一个状况来决定自己的作物的种植。虽然我们这表面看嘉南大圳的建设给他人带来了一个水利灌溉便利，但这实际上是殖民地统治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好，陈小冲教授总结的这个原因哈，也是有几点。首先就是说，可能因为光复的时候，对于这种殖民的这种所谓的余毒，它清除的不是很彻底，所以才会让大家有这么样一个印象。第二个就是，既然像刚才马军讲的，台湾人会觉得我所有的历史时期我都是处在被殖民这么一个阶段，那我可以比较，就是你国民党来了之后，我反倒觉得你做的还没有日本人好，所以因为国民党它是一个腐朽的政权，那陈教授说它腐朽的政权它不代表就是祖国，就是台湾人很容易把这个宗主国跟祖国的这个概念给它混淆，那这应该是最根本的两个原因。 嗯， 但是他说到的这个江南大震哈，我也是有一些印象，因为有一部电影就是魏德胜给监制的一部叫做《卡农》，他讲的他也是有人说他完全是美化日本人殖民这个台湾的那个时期，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包括台湾的汉人就跟日本人一起，他们组织了一个棒球队、在3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进军这个所谓的甲子园这么一个比赛，就跟日本人去打比赛。 对， 他是这个教练呢是一个日本人，就这个日本人对这支棒球队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的心血，就是他的这支棒球队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在种族方面的一些矛盾，一团和气，就是你日本人你跟汉人你跟那个原住民也好，他可以相处的非常和谐。这个时候有人去看完这个电影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说的是真的？然后呢，他们这个棒球队还健在的那些老队员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他真的这么说，他说确实我们就是一团和气，真的是没有吵过架。然后他在那个电影里面就刻意安排了一个情节，为了配合他们要打甲子园那个比赛，就让他们在打甲子园那一年刚好那个江南大震，他就那个通渠了。但其实呢，他是把他的这个时间给调整了一下，就是为了配合那个电影。但是你在电影里，我就印象当中，你就觉得那些台湾的普通的农民哈，他们对于这个江南大震的通水，他完全是欢呼雀跃。所以你如果从这些只言片语或者留存的光影的那个印象来说的话，好像跟这个陈教授讲的，就如果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就跟学界接收到的信息可能就不一样，我们就会觉得哇，原来台湾人这么喜欢日本人的同志。 但我觉得这个你得反过来看，因为我早前去过日本也去过台湾，然后我又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那假设我们站在一个台湾人的视角，如果我今天从台湾到大陆来，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那可能大陆的很多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已经没有了，但是我去到日本看到日本是那样子的啊，又干净又整洁，大家都排队过马路，我们就会想我们台湾人今天保存下来这些东西是大陆给的还是日本人给的，所以你会很自然想大陆都看不到那肯定不是大陆给的。 对， 所以你就会这种也是 不用扯什么学理，扯现实生活经验。 对对，所以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在两个不同的文明和国家当中，你会更倾向于高阶的那个文明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但于对于我也不是说大陆的文明是低阶的，只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公民的素质确实没有办法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一个水平，可能确实需要再教育，可能过个10年20年大家又会一样的排队啊等等。但是现在你去哪怕来到香港来看，也是有很多大陆人在带领着过马路的人群来不看马路的红绿灯等等，直接就过马路，你会发现确实大陆人把很多不好的习惯也带到香港来了。我想台湾人肯定他也会有这种忧虑，未来如果大陆人真的和这个台湾人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国家，会不会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包括政治上的或者是生活上的都到台湾去呢？我们也会打问号，如果我们自己是生活在台湾的话。所以你就会觉得其实柯文哲说的很多话他虽然可能确实是失礼了，或者说有很多时候是碰触了两岸的一个底线，但是很多时候却代表的恰恰就是台湾民众心里所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可能他话说的越多越错，但是呢，反而人们越喜欢他，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因为戳到你心里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谈论某些政治议题的时候，不要把那个理论或者把那个高度哈，你把它无限的往上拔。 对， 其实一般的老百姓他没有，他也没有这种思维的这种高度或者层次，觉得我们有那个必要去往那个地方去拔高它，反倒是你最为现实的、最为细致的， 对 跟大家切身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才是最能够的说服人的。好，那我们今天三立化新闻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拜拜， 拜拜。